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欢迎回来这个的今日讲古仔。今日就是礼拜三，7月3号来的。咁啊，点解今日录呢？咁唔知啊，问啊台长啊的啦，佢叫我今日嚟录。咁啊，啱啱做完就是讲古今日睇，就过嚟录。今日讲古仔，系啦吓， 咪讲一讲啦。话说小弟就开始病啦，早啲祝你啦。第二 我都病啊， 第二样嘢嘅系，听日我真系要唞啦，礼拜四成日我要唞翻日，因为五六就特别系礼拜六嘅，我哋惯咗礼拜六朝早录噶嘛，咁啊，因为礼拜六朝早就会有个几特别嘅访问，咁啊录完先话俾大家知啦，咁所以就褪晒啲时间啊，所有嘢都咁啊乱咗，咁所以就今日录啦，同埋我哋上个礼拜咧就停一集。 是啦，上个礼拜停一集呢真係非常之抱歉。点解停呢？就我唔记得咗，我应承咗屋企人呢礼拜六有啲嘢搞啊。我係嗰招佢哋提我先知。咁本来我哋係本来諗住係礼拜四嘅。点解礼拜四冇录到？咁因为即係七一游行呢，我哋要。 之前。 係啦， 就諗住顺便一次就录晒所有。 係啦，顾及阿的总同阿冯总呢，即係佢呢个Ragazine 呢个网台呢就变成一个工厂咁样，我哋都要预时间，话礼拜六啊，礼拜六嚟录啦，话 OK， 咁点知我唔记得咗礼拜六我有嘢做，晨早搞到夜晚搞到第二日咁滞，咁所以就冇办法之下呢就停咗一集，咁非常之抱歉。咁我会补返呢一集嘅，大家放心，如果你有兴趣继续听嘅可以继续听，冇兴趣听嘅你可以而家我唔知咩 download 咗来啦。 咁 就冇听啦download 咗都冇听就係冇问题嘅对于我嚟讲。咁今日就因为呢排即係呢个礼拜我都事务繁忙啊。咁所以你见到我 Facebook 里面呢我都好匆匆来匆匆去啦。咁自从上个礼拜我其实都好我喺 Facebook 我自己有嗰度我都好认真㗎啦有时候。但係碍于即係时间嘅问题呢我想写长啲呢都冇乜时间写。咁所以就写咗一篇点讲啊温馨提示啦喺个自己友嗰度就唔好开拖唔好嗌交啦大家和和谐谐咁样一齐输钱㗎嘛最开心㗎啦系咪一齐赢钱都 OK， 一齐输钱都 very good 嘅。咁所以就我都想花多啲时间喺嗰个 Facebook group 里面呢同大家即係多多讨论多多沟通咁所以就係沟通係一个好重要嘅渠道咁唔好抹杀咗即係 Facebook 嗰个沟通渠道。因为就腾讯今日话要搞㗎啦腾讯嚟緊大搞㗎啦呢啲 Facebook 佢哋会有㗎啦啲支付宝佢哋又会搞㗎啦今日开始。腾讯搞支付宝啊你哋阿的如果你想 Web 先入大陆你可以同佢傾傾啊。腾讯就拎咗30亿出嚟搞 Apps。咁欢迎各位即係欢迎各位寫咗啲 Apps 呢可以交俾腾讯。咁佢即係佢会 share 嘅即係 買有人買啲 apps 咧，以前咧。以前騰訊就冇 apps 啦、 啊， 就騰訊係抄嘅啫嘛。 係 啊, 啊，你有橋俾佢，佢一定話你唔掂嘅條橋，跟、 嗯、 住一個月之後就抄佢條橋噶嘛。咁而家騰訊話唔會啦、嗯，我掉30億出嚟、 嗯， 你得嘅，你攞啊。阿迪，你一手攞到幾多？你嘅嚇，咁、 嗯、 啊順住先啦嚇。咁、 嗯、 啊，所以就呢啲咁嘅社交平台，應該嚟緊幾年喺大陸裏邊咧，係會雨後春筍咁樣並拎棒冷衝出嚟噶啦。就唔只係微博，唔只係 WeChat 嗰類噶啦，可能真係會有一個中國版嘅 Facebook 都唔定。 係 咁啊，但係當然裏邊嘅言論都會好和諧啦嚇。咁 大家放心啦嚇。咁 即係今日嘅主題其實就冇乜主題，主要就係答翻咧，啱啱講就係喺 Facebook 裏邊好多時，即係好多時候我都冇乜時間去應對大家，咁所以我今日都集咗好多啲 number， 即係有啲係 PM 我嘅，有啲喺個 Facebook 裏邊講嘅，咁我都盡量去回應下啦，俾分享少少意見啦嚇。咁啊，首先就講講內險股 係。 內險股好多人問，哇！內險股而家點算啊？咁樣咁撈教 A 股又跌，咁跟住呢個嘅銀行又好似出事咁樣嚇，咁、啊都要講啦。講到內銀就係周小川終於蒲頭啦，失蹤咗15日，真係、哦、我真係懷疑佢上咗神十、哦， 係 神十落翻嚟佢就講嘢喎，真係第二日佢就講嘢、哦，仲講得好過癮嘅、哦，佢話今次嘅內銀嘅風暴咧。是一个实弹演习。 哦、oh, ,ok。 是一个实弹演习。即是其实冇嘢嘅。 是 一个演习。不过是实弹。射死咗你呢唔好意思咁样嘅啫。咁有几间银行即是大家要留意嘅。因为即是其实银监会都点名咗。其中一间香港上市嘅民生银行。 嗯。 咁即是佢哋点名亦算唔算谴责呢部分谴责啦。 嗯。 即是话呢啲银行啊以往买啲理财产品啊乱咁嚟啊以后唔好啦咁样。另外就是呢个嘅平安银行咯。 是。 咁、啊、所以就用呢样嘢讲一讲先就係话呢个民生银行就小心少少。 但我想问要出一个问题先，平安银行系咪平保嘅分支嚟㗎？ 係平安银行系啦、嗯、民生银行呢两间要小心啲。咁、民生银行就要小心啲，因为就始终即係大家知道民生銀行係一間非常即係過去嚟講係非常之咁垃圾嘅銀行嚟嘅。點解咁講呢？其實佢十幾年前係第一隻排隊嚟香港上市，但係到最後佢係最後一隻先至上到市。咁、你諗下，即係其實佢係嗰盤數係幾咁撈搞？因為佢第一隻排即係差唔多，我記得都有13年前㗎啦。因為我個 friend 入咗去做喺民生銀行嗰度做喺香即係企坐喺香港嘅做 IR 嘅。做 investor relations 啊、即系谂住自己会上到，咁啊请定个 IR 去搭啲股票啊，或者去间银行上面啲嘢，咁但系佢就虚耗咗十几年光阴嘅，吓、跟住先至上到市。佢上市之前佢都走咗，顶唔住啊，因为上几都上唔到，你要个 IR 做咩咧？冇 investor， 你何来有 relations 啊？系咪？吓、咁啊，所以同埋民生银行，大家都知道佢其实喺国内里边咧，好多一啲嘅。灰色地带咧，佢就踩到尽嘅，又系 cap 到做到足做到尽嘅，舐晒嘢嘅，吓咁啊！所以今次民生银行你话佢理财产品舐咗嘢，俾人谴责绝不为奇嘅，吓咁啊！所以民生银行即系真系要小心啲。如果你搏呢期内银想反弹嘅话咧，你搏啲一定不能倒嘅国营银行咧，就会安全啲咯。唔系代表个价唔跌，个价上上落落冇办法控制到，但系起码嚟讲，你唔使担心佢执笠 吓。 就算你建行你$5买咗吓、你冇走到5.5冇走到，而家碌翻落嚟啊，唔知点算啊咁样，起码你个心里边有个底线，佢唔会执笠。咁、至于平安银行咧，就要讲到楞到落平保嗰度啦。平保又系呢期就不能掂嘅吓，因为其实平保成个集团由9个月前到而家咧，我觉得所有嘢问题都未解决。第一样嘢就系平保即系保险嗰 part， 佢嗰手货就落咗去泰国嗰度。咁嗰手货究竟泰国系咪同你揸到足咧？或者咁讲，依手货系咪真系泰国人揸住，还是系一啲嘅国内人呼泰国人揸住咧？到而家都搞唔清楚。第二样嘢就系、究竟温家宝喺平保里边嗰个角色同埋立场有冇改变到咧？大家知道平保等于温家宝，有温家宝就有平保， 系啊。 咁而家温总落咗台，咁佢会唔会俾人清算紧呢啲嘢咧？嗱，讲真， 確實又有咁嘅疑惑㗎喎，因為平保嗰首貨落咗去泰國之後，大家諗住已經係塵埃落定啦，成個平保係正常返啦，點知突然之間又搭咗個呢個嘅平安證券出事啦， 冇錯， 跟住就做平安銀行被譴責啦，咁下一彎會唔會又返轉頭去到平安保險呢？咁呢樣嘢確實係令得值得擔心。咁呢樣嘢對個股價未必會有好大嘅反應，佢個股價都係跟住嗰個 A 股上上落落浮浮沉沉，同中人壽啊差唔多得幾多。咁但係呢樣嘢你心裏有數囉，即係你要小心囉，因為呢啲咁嘅風險啊，或者係突如其來嘅打擊啊，你冇辦法可以知道或者係估得到嘅。咁另一隻內險股亦都係即係好多人問，就係2823，就係呢個嘅財險啦。喂，公園股點算啊？其實今日佢個股價呢就唔係跌得好多嘅，因為之前已經跌咗唔少，佢公股嗰陣時講緊係11.幾，咁個市跌啦，加上佢又公股啦，就碌到落8.幾呢啲位嘅。咁佢個公股夠平嘅，即係仲有5.幾嘅。咁所以如果你公咗股5.幾攞返嚟嗰啲呢，我覺得你應該可以坐一坐。咁同埋就算你話之前買返嚟供，即係10蚊樓上買返嚟供嗰啲呢，咁近排見到個股價呢，即係隻財險2823呢都好似企得穩啦，喺8.0呢啲位企得穩呢，你就陪佢坐一坐先啦，坐一坐先啦。咁因為始終嚟講，即係嗰隻公股佢要大折讓低比例咁樣公股嘅話呢，我相信嗰隻公股應該喺國內人呢就收收埋埋收咗唔少返嚟㗎啦，收咗唔少返嚟㗎啦，咁所以即係可以，我覺得值得陪佢等一等嘅，起碼你供返嚟嗰手應該個數量唔多，但係應該係賺緊錢嘅，應該個股價冇咁快跌落5.幾咁陰公係咪，咁另一個好多人問嘅就係3323啦，中國建材啦，我就放棄咗㗎啦，冇得玩㗎啦，我賺咗一陣之後呢，第二陣呢我就平手走嘅，我嗰陣第一陣就7.8買，跟住8蚊走，跟住就7.6買，跟住達殺咗落嚟收返上去7.6呢我走咗，好彩走咗， 6.26咁樣 走，6.26即係眨眼之間冇咗個幾銀錢。咁我點睇即係3323中個建材呢，即係又係好簡單，同即係容盛重工一樣，如果呢兩間公司係擺外國嘅話呢，神早執鬼咗㗎啦， 係 個 gearing 嘅高度嚇死人嘅，呢個3323個 gearing 係600%啦，咁容盛重工都100%-200%嘅，一年淨係容盛，你諗下，容盛重工一年淨係交即係俾個利息呀，都10億，即係呢啲極度陰功，即係我會再講容盛重工，都有唔少人 PM， 有一個人不停咁 PM 問我容盛重工，佢應該係極度苦主嚟嘅。咁啊3323我覺得即係本身個 fundamental 都係炒啲城鎮化 click clack 嗰啲咁嘅嘢啦，水泥價、建築建材價嗰啲咁嘅嘢，咁三樣嘢基本上都冇得炒，城鎮化係會開波，但係嗰個規模或者係嗰個方向，我經常喺呢個節目裏面講，未必係好似胡溫個年代個城鎮化咁樣起高樓大廈，咁而家可能起一啲嘅唔高樓大廈，即係嗰啲棚户改造啊、家庭農場啊，呢啲係要水泥，但係唔係好多水泥，咁水泥價更加唔使講啦，如果你揸3323揸914嗰啲，你真係望今年夏天呢有超級咩千年一遇水災啦，水泥價先至有機會，如果唔係就冇乜機會㗎啦。咁3323點解股價跌得咁犀利呢？佢比起其他所有水泥股都跌得犀利，我都係咁講啦，因為 ELN 㗎啦，你諗下佢嗰陣時差唔多喺10蚊至11蚊嘅時候呢，嘩好多投資銀行㗎幫佢出 ELN， 嗰陣時 ELN 嘅接貨價呢，嗰一期即係講個零兩個月前啦，好多嘅接貨價，我嗰陣時認知最低嗰個呢就7.2嘅，穿咗啦， 係啊， 輸1蚊添啦，賴咗嘢啦，咁即係話有一扎 ELN 啲人諗住係收高息，點知接咗貨兼輸緊錢，嗰啲一定沽出嚟嘅， 係 因為佢哋係冇實力去揸貨嘅，嗰啲會沽出嚟，咁我諗係呢一陣呢係散緊呢一扎貨，咁究竟會散散到幾時呢？是不是散到6.2还是散穿埋6蚊呢？咁呢啲你摸个底呢好难摸嘅。好难摸。除非你真係好短炒，我真係好似我咁样2毫子同佢炒，我6.2同佢 膽粗粗6.2買咗佢，6.4博翻上去，啊6.4得，走咗佢，啊6.3、6.5咁樣睇，除非你係咁啦。如果唔係嘅話，你淨係分開兩注三轉去摸個底嘅話咧，個底好難摸嘅。你諗下呢只股其實8蚊摸底，摸到落6蚊都未見到個底，你話陰唔陰功啊？所以3323你係專業啲嘅，你可以玩。如果你話係純粹係交際友誼去炒下佢啊咁樣嘅話咧，呢期啊真係唔好亂掂啦。佢跌起上嚟真係冇譜嘅，癲嘅呢只嘢。 嗯。 咁啊，另一個問題就係、是、穿咗19400點，會唔會殺落18000點、18000幾啲位啊？咁啊、可能性係有嘅。 嗯。 啊，因為點解咧？但我會覺得19400唔穿嘅。我首先覺得唔穿先嘅， 係、 okay. 做雙底19400企得穩彈得起嘅。但係點解話有機會會穿到穿翻呢個位落到18000呢個位咧？即係未必係18000點啦，可能18000幾啲位啦。因為而家多咗一個新增嘅因素。如果你話都係中國個金融乜乜啦嚇啊，唔敢話海嘯啦，而家有人話海嘯佢講啊嘛，俾註冊咗個海嘯俾人， 係咯 咁我哋唔講金融海嘯啦嚇、金融海劫啦嚇、海難啦嚇嚇。如果而家個市場仲係消化緊一啲嘅拆息風暴嘅話，我覺得消化咗。 嗯， 當然你話後邊嗰啲即係啱啱講理財產品啊、地方貸款平台啊，應該冇咁快爆嘅，要爆到嚇咁、所以應該係消化咗國內一啲嘅負面嘅嘢。但係而家有兩個因素冚緊過嚟，我哋不得不提防。第一樣嘢就係歐洲嘅金融海嘯，今晚即係其實今日晏晝又再辣起咗。 嗯， 葡萄牙嗰個債息衝到上去7厘。希臘嗰個債息衝到上11厘，個兩邊個 CDS 咧就升咗2.5%， 嗯， 啊、即係呢啲就係金融海嘯嘅呢啲徵兆出嚟啦，嚇、 嗯， 咁啊跟住就歐洲央行淨係邊鬼個唔記得咗走出嚟講又話，冇事㗎，點，咁但係歐洲就散咗散嘅，今日港股跌500幾點咧，臨尾嗰下跌多200幾咧，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嘅啫，因為擔心歐洲金融海嘯，咁歐洲金融海嘯嚟講，你又係冇得估嘅。你有冇一股？因为点解咧？嗱，金融海啸到而家，确实有好多好多政策走咗出嚟，好多补镬，好多救火出咗嚟。咁但系而家我哋面对一个问题就系话，呢啲咁嘅方案走咗出嚟之后，今时今日嘅欧洲经济都系差嘅。当然你系相比紧美国，佢系差过美国一截嘅吓。咁所以嚟讲就系话，你话葡萄牙个债息抽翻上去，希腊又惊冇人贷款俾佢，又要削尺嘅吓，又要重复翻第二百湾嘅金融海啸，绝对又系唔奇嘅。呢样嘢要留意。咁第二样嘢要留意就系话嗰个嘅业绩期又悄悄延杀到啦吓。咁而家7月啦，8月就会到业绩期啦。咁观乎今次嗰个中期业绩咧，应该都系空多吉少嘅。 嗯。 應該都空多吉少，咁所以嚟緊嘅時候有呢兩個浪冚埋嚟，19400會唔會乘機同你穿咧？我覺得係有機會嘅，但係我暫時我覺得我深信啦嚇，19400暫時係企得穩嘅，19400暫時企得穩，可能又係試到個雙底19400，又再彈一彈都唔奇嘅，咁、但係當然啱講嘅歐洲嗰樣嘢同埋中期業績，大家要絕對要留意住啦，係咪、 我怕咧，即係要專即係我係。我係驚一樣嘢咩？就係話，OK， 而家基本上內地嗰件事 set 都暫時勝地 set 都單咗，亦都話可以話消化咗啦。即係早前嗰、那個Shibor 上得好緊要嗰個情況，咁但係去到 set 都單其實係一個緩衝嘅時間區。你見到其實今日跌嘅咧，好多時 A 股其實今日跌得唔多，禮拜三。即係我哋今日做節目嘅禮拜三， 因為佢臨尾就抽咗一下嘅，本來都跌得多嘅，跌成2%嘅。 係啦，咁但係臨尾又抽翻下啦。但係調翻轉香港呢邊嘅時候嘅一紮嘅 H 股咧，其實反而係仲插得深都好多嘅。 因為內銀插得深。 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啦，就係話會唔會調翻轉就係、是、上邊唔夠錢。唔夠水嘅時候，呢度沽貨掉翻錢上去咧。 哦，依樣一定會。 係啊，所以 一定會。 今日其實朝早嗰下咧有個跡象咧就好明顯我自己睇落就覺得嘅係好明顯係朝早抽錢走嘅啫，即係要沽貨嘅啦。OK， 挨近翻呢啲位沽嘅啫。當然啦，美市就再歐洲嗰邊爆一爆嘅時候再插得狠啲啦。咁呢一段期間嗰啲 H 股都真係唔好掂住。 風聲鶴唳啦，你內銀今日一開已經係散咗落嚟咧，即係直頭已經係。 阿媽都唔應該。 同埋留意一下，小心一下，即係中移動今日插得好急啦 ，OK， 插成2.77%， 因為中移動之前就冇乜點跌嘅，佢碌過落75蚊。 嗯， 跟住就出咗個三支上客兩靚仔，跟住彈返上80蚊，而家落返78蚊。如果你睇長啲幅圖呢，佢係算係最抽得嗰隻㗎喇。 仲有一隻好抽得，比中移動更加抽得嘅。 邊隻 真係要留意 ,1044。 1044唔同啊。 喂，但係我話俾你聽，要殺嘅話就真係爭呢隻未殺㗎咋。700都殺嗰陣落嚟啦，都差唔多行緊落嚟啦。300守唔住係好危㗎嘛。 1044話晒愛股啊，佢同埋佢有反高潮嘅 ,1044 成日都。 嗯， 即係你擔心經濟差嘅時候，反為佢個股價就係最好嘅時機嚟㗎。 嗯。 咁，但係唔緊要 ,1044 影響唔到個恆指啊。咁，但係1044 OK 㗎，呢隻我好鍾意㗎。咁80蚊留下真係可以買㗎。即係當然之前75蚊就筍盤添啦。 嗯。 75蚊掂一掂又即刻衝返上84蚊 ,10 蚊㗎。咁但係唔係好多人炒呢隻嘅。 另外嘅奇景呢就係，即係就算71過後啦，你見到隻1號同13號好鬼死眼隻。 一号是硬正，一号我相信是有大股东增持紧，十三号一样。 是啦。 应该是有增持紧。 喂大佬，十三号几百蚊楼上咩概念啊呢啲。 因为上一两个礼拜呢，啲香港地产股怼到呢淋淋淋呢，即好明显有一日我唔记得礼拜几啦，应该上个礼拜即 长实。 着长实呢是顶住100蚊嘅。 是啦。 是顶住100蚊，呢啲明顯地係被增持㗎喇。 嗯。 咁你講起地產啦，今日即係阿迪唔知你有冇睇新聞。 嗯。 有一單歧視啦。 嗯。 就係阿四叔咪話捐幾塊地出嚟俾啲年青人置業嘅。 係呀。 平平地咁樣100萬上車，唔使首期。 嗯。 咁300-400尺咁樣上個車先啦，雖然係偏僻啲咁樣。香港政府就研究咗呢個方案半年。今日我哋嘅發展局局長啊陳茂波走出嚟咧 ，ban 咗。 係啊， 陳茂波話：我唔使你捐地，你政府唔方便攞你啲捐地，但係你亦都可以同房協去，你可以捐俾房協去做。 嗯， 因為房協唔係政府機構嚟噶嘛，理論上嚇。咁，房協啊，當然肯接啦，即係當然話哇流曬口水咁咧，嚟你捐俾我，我賣啊嘛，大佬嚇咁，政府就唔肯要，咁就即係呢件事就引申好多陰謀論，因為就啱啱就過咗七一， 係啦 嚇，七一其中一個反對嘅議題，即係反對政府嘅議題，都係即係官商勾結， 嗯， 利益輸送， 嗯。 咁啊，利益輸送當然就話：喂，你四叔係咪咁好死啊？你捐幾笪地？係啊，你捐咗幾笪地，但係側邊啲農地全部係你嘅。捐完之後咧，我側邊嗰啲地我起樓補地價咧而傾。第二樣嘢，我捐完俾你，你政府起咗層樓之後咧，你啲路啊、橋啊、商場啊，乜鬼都幫我搞掂曬。我側邊咧就乜都唔使理，我起咗層樓之後做豪宅賣清賺曬。佢捐地嗰下咧，好多人都係咁諗。私相授受 是 官商勾结， 嗯， 利益输送，咁所以七一之后呢，会唔会係因为咁样佢就突然之间佢自己爆料㗎喎，佢开完嗰个嘅 行政会议， 行政会议出嚟爆料㗎喎，哎，我哋已经諗过啦，决定呢都係唔要啦，多谢啲善心人士，如果佢想捐地呢，有佢嘅慈善用途，有佢嘅理想要做嘅话呢，可以考虑下房协呢啲非政府机构，咦，会唔会七一影响到佢呢个嘅讲法呢？ 嗯， 有可能㗎喎， 有可能。 另一个可能就係七月七号， 嗯， 七月七号呢又有游行，咩游行呢？就是地产经纪协会流游行，施永青带队的，嗰度都几万人的，居民都成30000人的， 嗯， 即当然 是为了他们的繁缓的， 嗯， 即他们广讲的就话那些什么 SSD 啊 BSD 啊搞到没晒成交，他们就食谷种啦，迟些就要超级大裁员啦，裁三分二人走啦，嗯，所以呢你即係可能陳茂波又諗啦，係喎，如果我攞咗嗰啲捐地起咗啲樓，嗰啲年青人又可以輕易地上到車，即係話一邊嘅剛性，一部分剛性需求就俾呢啲捐地就吸收咗，咁， 嗯， 啲地產經紀就冇咗一個客源㗎喇噃，咁我話7月1號嗰陣俾人鬧到豬頭咁樣 ,7 月7號又俾人鬧到豬頭咁咪好唔點，不如喺即係敏感位㗎。 係啊。 呢啲豬鬥咯，係咪啊？你過埋7月7號揾個位出嚟講，你唔好7月1至7月7兩個遊行中間你講呢啲咁嘅嘢，俾人鬧到豬頭咁樣。但 anyway 點都好，香港個樓市直頭已經去到一個風起雲湧、變幻莫測嘅階段。 嗯， 啊，咁就賣地，即係將軍澳賣地成績唔靚， 嗯， 華茂攞咗，發展商唔靚仔， 嗯， 嗰、那個價錢唔靚仔，啊，咁大家。大家都會發覺一樣嘢，但個樓價冇跌。但樓價點解冇跌呢？眾說紛雲啦，嚇，有啲人話就係其實個需求都好大，嚇，好多人忍咗三四年啦，咁你而家唔跌咧，話俾我聽唔升咧，我都衝入去噶啦，嚇，唔會等跌噶啦。咁有啲人就話價股即係冇成交，根本就反映唔到個價錢。 我同意嘅係第二點就話冇成交，咁呢個就係話即係當日我哋個樓市升嘅原因好明顯㗎啦，07、06年尾開始，主要係因為我哋成為13億人嘅其中一個 market 嘅關係啦，個 demand 實在太大嘅關係啦。好啦，返轉頭，而家我覺得就要睇返一個因素啦，就係頭先接返去我哋大約15分鐘之前所講嘅，假如內地呢一個真係一個緩衝期嘅話 ，OK， 先掉股市係最正常嘅股票， 係啦。 下一步 OK， 邊個頂唔順嘅啫？只要有人劈價落去， 嗯， 假設啦。一億嘅海窮門咁計啦 ，OK， 一劈落去劈到3000萬嘅話 ，OK，要錢唔要貨嘅時間，一間劈做得到個deal出到嚟，嗱，可能有人浪㗎 ，OK， 一定會有人浪翻上去㗎。但係如果你十幾廿間咁樣劈出嚟嘅話呢 ,ok, 因為唔會一間劈㗎啦，一劈就一攞劈㗎啦嗰扎人。 呢啲係海難喎，金即係唔淨止金融海難喎， 因為呢 產業鏈嘅海難。 我睇法嘅就係話 ,ok, 只要上面條水喉一日唔放，而家玩緊嘢嘅啫，一係就逼阿爺放水啦。邊個頂唔順？頂唔順嘅話，呢邊咪要救，咪要班水回潮咯。 係啦，咁所以就係話，如果假設呢個國內嘅前方係真係出現過嘅話，亦都係逼令到一啲人咧要班資回潮咧，咁一定會對香港有衝擊嘅， 係啦， 必定會有。第一樣嘢你可以好簡單去睇到嘅，就係澳門個賭場。 嗯、 啊，咁亦都要俾翻个 credit 喺自己友里边，阿司徒文俊先生，阿司徒哥哥吓，咁、啊、佢、 嗯、 就好巧合地咧，就掟翻一条佢以前嘅做节目嘅 link 出嚟，系讲啲澳门赌场嗰啲嘅中场同埋贵宾厅嘅，吓、 嗯、 咁、啊、如果你唔知道，我哋成日都讲澳门赌场嗰啲中场贵宾厅系咩嘅，我哋听翻 OK 噶啦，吓、 嗯 啊、因为嗰一集佢系揾咗个公关啊，叫琪琪啊咁上下嘅嘢啦，咁啊讲解释咗。咁如果要呢个前方系真系出现咗，第一样嘢会浮到面嘅话咧，就系话澳门嗰啲贵宾厅咧应该系缩晒嘅，人系少咗嘅、 嗯。 人哋班资回潮，你唔系串到咁样，你拎啲钱出嚟赌啊嘛， 系 嘛？你咁你都唔想俾人影到，你都收敛啲啊，系咪？咁呢样嘢系第一样嘢会睇到嘅、 嗯。 第二样嘢其实已经系睇到嘅，就是、A 股沽货嘅，系啦 ，A 股沽货系已经系出现咗。咁第三样嘢或者系去到最后啦，就会唔会有啲国内钱沽香港楼啦？ 嗯， 吓、啊、沽香港楼，佢面对好多技术上嘅问题， 嗯、 因为唔易沽，冇成交，吓、啊、咁。但系正如阿 Dee 头先咁讲，焗沽嘅我都要劈嘅，咁呢样嘢就要小心啦。 系啦、啊，所以要翻翻嚟就话个市况 ，OK， 短期只可以预测到好短时间，因为冇人会知道，可能阿爷一个礼拜之后话，唔好话当年40000亿啦，唔好话40000亿啦 ，OK， 8000亿抌落去，个市又要上翻去噶啦，上翻去大家就安乐茶饭，天下太平，咁啊个恒指就调转翻嚟睇嘅， 系啦， 个 A 股都会调转翻嚟睇，香港个楼亦都会稳翻喺度，就真系变成一个。停咗嘅線喺度嘅啫， 係啊，咁但係小心啊，係啊， 但直到頭先姚尊所講，所以話194可能守得住 ，OK， 但係如果、哦一路發覺捱到落去，發覺咦唔對路喎，一日都冇講過嘢，然之後頂唔順嘅話咧，個市就可能嘅係咩咧？係、啊、插落去㗎啦。 可能即係我估，即係佢哋喺7月8月嘅時候，個市都係彈散咁嘅事，彈起就會散啲，彈起就會散，咁、一路咁樣試翻低位，咁你冇得 fish the bottom 嘅，即係你股市裏邊 fish bottom 咧係一個極度危險嘅事。 因為我自己睇嘅指標咧都幾悲觀嘅 ，OK。首先第一隻啦，323啦 ，OK。因為上個禮拜嘅時候咧，個港股反彈咧 ，OK。應該話咁講，個港股跌，但係有一日咧，啲資源股係拱翻曬上去嘅 ，OK。 跌先啊嘛， 係啦，因為佢哋跌先啊嘛。咁過去就係咩咧？ 呢扎資源股拱得上去嘅話咧，就代表個市咧其實可能會行翻一個反彈浪嘅。OK， 但係點知？ 點知 ？OK， 今日見到啦，過七個位都穿埋啦。OK， 收一個六毫九，危險嘅。OK， 另外一隻好明顯啦，2628。再加埋只358江西銅，其實穿曬穿曬咧近呢兩個月啲低位嘅， 係㗎、okay? 小心㗎。 所以呢一陣咧，我覺得提一提各位即係聽眾啦，小心啲嘅呢一陣，呢一陣 小心為上啊，係啊， 呢一陣有可能咧又要去翻啲好 critical point 嘅位啊，188嗰啲188至105嗰啲位㗎啦。 唔奇唔奇，因為就算你話歐洲個浪冚唔死嘅，咁我諗業績個浪咧都好冚下嘅。 但係一點。可能一紮嘅業績，內地 H 股係唔好嘅，但公布嘅時間應該會褪到去八月尾至九月。 係咪啊？好難講嘅。 好難講，但我唯一比較上睇好係一隻嘅啫，就係五號。 五號仔匯豐，匯豐就係受個歐洲嗰下嘢影響啦。係 啦，但係點解咧？因為佢第一季公布嘅時候，當然啦，知道拍咗 靚仔噶嘛， 平步跳數上去啦。 係啦， 但係歐洲唔輸錢同賺錢嗰下咧，來回就50多億嘅。OK， 第一季已經話咗俾你聽噶啦，睇落去四五六月歐洲都似係無風無浪之下， 應該 OK 嘅。 就算賺，當你賺10多億都好，埋單半年咧。半年業績咧就應該係靚仔價， 所以匯控業績咧就越早出就越好， 係 係啦。如果越遲出咧，即係啱啱即係 touch wood 咁樣撞到正，真係咩歐洲金融海嘯又引火自焚咧，咁佢嘅業績就隨時同你化為烏有，灰飛煙滅 嘅 喎。 公布出嚟係咁樣，但係跟住個市場嘅 market 就會唱佢往後睇唔好， 係啦， 睇好 你都係好半年嘅啫，下半年你撲街㗎啦， 係啦，咁就插落去啦。 所以佢出越早出業績越好。 月頭到公布啦，過去半年業績匯豐就要留意住啦。 咁、希望呢個月唔好整啲金融海嘯啦。咁好啊，咁上半 part 完咗，下半 part 仲好多股票，咁講即係下半 part 會講下啲澳門啊，其他垃圾就 click clack 嗰啲啦。 好啊 ，OK。 Hey, 大家好啊，我係黑鬼德啊，你而家聽緊呢個咧係 www.vaccine.com.hong kong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啊，拜拜。